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啊，嚟紧咧就会系巴西嘅里约热内卢嘅奥运会啊！咁我谂呢个时间大家都十分之期待吓， 决定下个礼拜唔做去巴西啦，系嘛？所以、 我都想，不过咧真系唔好啦，最好 巴西度做直播， 系即只系直播球赛嘅我哋 广播咁讲啦，当剧本咁讲， 我都系咁上下嘅啫。其实 有时啲波系有剧本噶嘛，可能咁啊嗱，我哋嚟紧有奥运会啦，咁。好似同我哋一劇之本冇乜關係咁，但係唔係㗎，我哋特登呢就揀咗一套巴西嘅電影同、大家一齊分享。梗係啦。咁嗱，但係呢今次我哋揀嚟嘅呢一套電影呢，雖然係來自巴西，但係又唔係嗰啲好熱血啊講體育運動啊嗰一隻嚟嘅，反而呢係一啲講好真摯感情，講一個老父同埋一名小朋友之間呢佢哋建立嗰種嘅真摯感人嘅關係。咁呢一套嘅電影呢就係、叫做中央車站啦，咁英文名叫做 Central Station 啦，咁就係1998年呢嘅一套巴西嘅電影嚟嘅。咁好似係一初同我哋推介嘅喎， 系啊，我記得當年係即係因為嗰陣時咧，我就比較少睇啲即係無釐啦更唔知邊個國家咩嘢嘅電影咁樣。咁而當年呢套電影係我如果冇記錯，應該都幾出名嘅， 係啊，提名啊，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冇錯啦。咁所以當時係啊，喺朋友嘅怂恿之下，我記得睇過嘅，即係當年有入戲院睇嘅。咁都我印象幾深刻嘅。咁啊，所以就特別就攞翻出嚟講下啦。個劇本我印象中都係幾好嘅，咁最近因為我哋今日要講啦，咁再睇一次都的而且確係個劇本有好多嘢都係值得我哋去講下嘅。 咁啊，陸姑咧今次睇完呢一套嘅電影之後，你嘅感覺又係點樣呢？ 當年我都係有睇過嘅，咁都係好嘅戲嚟嘅，不過就唔係好記得啲細節噶啦。其實咁今次再睇就即係重新再睇一次咧，因為基本上我都唔係好記得個故事添啊，已經。咁我覺得係差唔多，佢應該係一個都幾好可以愛嚟做範本嘅，即係你講一個人物個轉變啊，即係由一開始佢點樣一步一步咁樣慢慢去轉變啦，即係我哋叫做喺個戲裏面啦，就開始見到。咁其實佢寫得幾細膩嘅，佢每一步嘅轉變。咁即係我哋有陣時會見到啲人物點解好似好快就轉咗或者點樣啊咁。咁佢呢一個戲就係其實好細心嘅，即係可以好細膩睇住佢嗰個慢慢轉變，同埋你會覺得啊，即係如果我係佢，可能我都即係會係咁樣嘅喎，因為經歷咗呢一啲嘢，每一件事點樣慢慢去到後嚟佢啦，同埋佢同細路仔之間嘅關係啦，咁樣咁其實都交代得幾清楚。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如果你寫劇本，你要寫一個人物由一開始可能係好唔好啦，即係好似呢個戲咁係一個比較唔係咁好嘅，至到慢慢佢點樣變成咗好人或者點樣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示範嚟嘅。 我覺得咧，佢係既然佢係一套嚟自巴西嘅電影，即係我哋或者香港人啦，都未必話即係咁熟悉巴西啊，或者熟悉巴西嘅電影啦。咁而我覺得喺呢個戲開頭咧，佢都用咗一啲嘅時間咧，去俾我哋認識呢一個中央車站，同埋認識咗一啲巴西嘅一啲可以話係當地嘅生活啊，譬如喺個車站入面嘅人啊，佢哋點樣搭火車啊，或者係我哋會見到中間有一場咧好特別嘅，就係有一個人偷嘢喺個車站度。跟住咧就成大班人喺度追，咁然之後咧俾人開槍打死咗，咁呢個就會令到我哋諗，我睇嘅時候就會覺得係咪巴西嘅地方會係咁樣嘅咧？ 嗱，佢講緊嘅時候係1998年 啦，未必而家係啦， 大家唔知道啦。 係啦，就係佢可能就係講緊當時嘅巴西會唔會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當然啦，那個電影之後咧，亦都會繼續講到有一場就係講個小朋友偷嘢啊。咁我哋亦都會因此而更加戥佢擔心啊咁樣嘅。咁而我亦都覺得，喺呢個電影入面，我認識多咗少少巴西喎。咁大家又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咧？ 我諗其實我細細個就聽過呢個名㗎啦， 巴 西又喺足球小將嘅時候就已經係 盧比道叔叔啊嘛， 盧比道叔叔。咁但係你話對於巴西即係個現狀，當然我就唔係話特別知道啦。但係一路都好聞名嘅，除咗係足球就係賊㗎啦，巴西即係因為一路個經濟情況唔係咁好啦，甚至係你話包括奧運也好，世界盃也好，一路啲人都最擔心就是、喂，你究竟巴西搞唔搞得掂㗎？即係一路都係話，喂，都唔知佢起唔起得成啊！嗰啲咁嘅體育館，跟住仲有就係喺街道嗰啲即係都已經唔係賊嚟㗎啦，係真係明目張膽咁樣跟住你，係啦，然之後咧就見到你身上有乜嘢值錢嘢，就當場就掹咗，然之後跑咗去， 即係治安問題， 係治安問題都係出咗名㗎啦！呢啲咁，咁你話睇套戲有冇令我認識巴西嘅風土民情多咗咧？咁唔多唔少有啲嘅，但係就我諗即係佢特別嘅係嗰度嗰啲人嗰個關係咯，因為我諗個戲入邊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就係、是、Dora 佢本身係一個話係一個好似小學教師嚟噶嘛，咁退咗休之後咧就幫人寫信， 呢、這個都唔知係咪真嘅，佢自己講咁樣。 嗱，當佢係真，我當佢係真啦。咁但係另一邊雙就係、是、你諗下寫信呢一個行業啊，即係佢能夠係。揾得到食，同埋佢後來有一個情況就係因為佢哋冇曬錢，佢哋係用呢樣嘢突然間賺到錢咧，佢可以都話哇！我哋而家係好有錢啊！我哋走去食餐好， 買新衫啊咁， 買新衫咁，即係你諗下一個咁嘅人做咗咁嘅職業，佢可以為呢度生嘅話咧，你諗下嗰度當地嗰個文化水平 咯。即係好多係文盲啦、 啊， 應該 係啊！即係你咁樣去睇嘅時候，其實你一定去話，因為呢個故事好明顯係喺香港而家你冇可能發生到噶嘛。咁呢啲都係即係對於你唔好話係巴西嘅風土民情，反而應該話係嗰個所謂嘅規定情景啦，嗰、那個戲劇嘅規定情景 ，given circumstance 喺。呢、这個咁樣嘅規定情景之下，呢、这個故仔先發生到咯。 好啦，咁我哋嗱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講下中央車站呢個戲嘅故事內容嘅。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中央車站是一套1998年的巴西的電影，這套電影都挺厲害的，因為它在第71屆的奧斯卡金像獎裡面都提名了最佳女主角和提名了最佳外語片的。當年它就拿不到最佳外語片，因為當年就是 Life is Beautiful， 意大利的那套一個美麗的傳說、那套電影就贏了這個最佳外語片，但是也都很厲害的，因為今次的這套電影亦都有人好似譽佢為全世界最好睇嘅電影之一嘅，係啦。咁究竟嗰個故事係點咧？大家可能都會有睇過。咁而我哋咧，亦都可以簡單咁樣同大家講下成個故事係點樣噶啦。 故事叫做中央車站，就係、是、開始就係開始喺中央車站啦。咁話説就係呢個女主角 Dora 咧，就喺嗰度就係幫人寫信就維生嘅。咁寫信收人錢就幫人寄埋佢啦，咁啊，咁啊，由於係咁咧，佢就遇到呢好多唔同嘅人嘅，但係佢自己本身咧好得意嘅 Dora 咧，佢又無親無故啦，淨係得一個住喺附近，即係隔離兩個單位嘅，有個以前嘅同事，咁就話兩個都係小學教師嚟嘅咁樣，咁但係佢就無親無故一個人住嘅，咁就寫信維生，遇到啲唔同嘅人，咁啊，遇事者咧，佢就遇到有一個女人咧，就帶住個仔嚟咧，就寫封信。咁寫封信就係話，你幫我寫封信俾個老豆，就話佢，喂，點解你唔見下個老豆啊？我哋真係好憎你嘅，你有冇搞錯啊？雖然我個仔好想見到你啊，你作為人老豆，但係你點解你咁衰啊？咁啊鬧臭佢啦，基本上係。但係到最後咧，呢個 Dora 咧最得意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好多啲信翻嚟咧，佢篩選過之後咧，甚至唔好話篩選過，好多時佢根本都唔記啊，因為佢幫人寫咗，喂，嗰啲人咧又。自己又唔識字嘅，寄咗出去嗰啲人收信嗰啲人又可能又唔識字嘅，咁嗰啲信寄咗出去做乜鬼咧？即係佢個意念係好簡單嘅，其實喂我慳翻個郵票啊，其實即係再加埋咧，佢有啲咧又有啲信嗰啲內容好得意咧，佢又會叫佢嗰個朋友仔另外一個即係個 Irene 啦，一齊喺度拆人啲信， 即係當娛樂啦，當娛樂啦， 當得啖笑咁樣。 咁但係最特別嘅就係頭先講嗰個梁武子咧，佢有一日翻轉頭，佢話：誒、哎，你嗰封信同我寄咗未啊？佢話：哦，唔係，我今日諗住寄啦。誒、哎，你未寄就好啦，因為我諗住寫過啊，我上次語氣重咗啲咁樣，所以佢寫過就話：誒、哎，個仔咧誒好想見到你啊！我哋睇下幾時有機會團聚啊！咁。咁如是者咧都冇乜特別嘢嘅，佢都唔真係冇諗過特別話要寄出去啦。點知就寫完呢封信咧，這個媽媽帶住個仔咧走出街嘅時候咧，喺街度呢個媽媽就俾車撞死咗。咁就得返個仔，呢個仔就一個人呢，又係無親無故啦，因為佢哋本身就唔係里約熱內盧嘅人嚟㗎嘛，佢哋就喺里約熱內盧嘅中央車站呢度，咁呢個男仔冇人照顧，再加埋當時不論係經濟環境治安嗰樣嘢，呢個男仔根本都無路可去嘅，咁所以佢就選擇咗呢，就喺呢個中央車站度就露宿啦，佢冇特別去乞嘅，只不過佢都要想辦法生活㗎，咁就叫做有瓦遮頭。但係呢一個 Adora 呢，見到咁嘅狀況呢，初佢都係喂我冇嘢可以幫到你喎，咁樣只係目睹咁嘅情況，因為周圍嘅治安環境唔好，個都經濟有問題㗎啦，佢幫得邊個啫咁。但係始終佢一個小朋友咁啦，有一日佢就突然間大發慈悲啦，就攞咗少少三文嘴啦，食唔食啊咁樣。但係嗰個男仔就話我唔肚餓喎，咁樣即係呢個男仔都係好硬頸、好特別嘅一個咁樣嘅關係咧。但係呢個男仔到最後亦都同呢個 Dora 講啦，就係、是、喂，你咪有封信嘅，寫俾我爸爸嘅，你俾翻我，我要去揾佢啊咁樣。喂，你俾翻你都揾佢唔到噶啦，咁樣咁卒之又唔肯俾翻佢啦，搞咗一輪咧。就卒之咧，就係頭先講過，就有一件事件噶嘛，就係、是、有一個人咧，一個後生仔、年青人咁啊，十零歲咁啦，就應該偷咗個唔知係收音機定係咩咁樣噶，咁啊走，點知咧就喺呢個中央車站就有一幫人啦，其實即係應該係睇場嘅，就應該係啲黑幫嘅勢力嚟嘅，咁就追到嗰個人咧，就開槍就射殺咗呢個人。咁呢件事本身就唔係話一件咩咁重要事，因為大家都係聽到哦有槍聲，應該啊嗰人偷嘢嗰人死咗啦，係啦，咁就冇咗件事啊。但係另一邊廂咧，呢一個咁啊黑幫嘅人翻轉頭咧嘅時候咧，見到呢個小朋友啊，約書亞啦，就係約書亞咁樣，咁佢就見到佢咧，就開始同佢傾偈。但係呢一個 Dora 咧就見到咁樣，咦，就嗱臨走埋去同呢一個黑幫嘅人講咧，就啊我識呢個細路㗎，係冇嘢。咁然之後咧，就呢一個咁樣嘅黑幫嘅人咧，就同呢個 Dora 咧就傾咗一陣偈，就我哋都唔知咩事啦。點知 Dora 輾轉咧就係同呢一個約書亞講咧，就係話喂，你又冇地方，不如咁啦，你嚟我度住啦，我哋俾地方你住啦咁樣。咁於是者呢個男仔咧都係即係話我唔去，點知又跟下又跟咗佢去咗佢屋企啦。咁又識咗隔離嗰個 Irene 啦。於是者幾個人就即係都開始生活喺埋一齊啦。其實都係一兩日嘅事啫。咁但係咧輾轉過咗兩日之後咧，呢一個Dora 就做咩呢，就係、是、帶咗呢個 Joshua 咧，就去咗個地方，就有間即係 apartment 啦，即係好似都即係有啲錢靚靚地咁樣帶入去啦。就呢個黑幫嗰個人又喺度咧，然之後有個即係打扮得幾光鮮嘅女士咧，就走出嚟就我會好好地照顧你㗎，就話我哋會帶你去咧，因為咧歐洲有好多啲家庭咧都要領養嗰啲小朋友啊，咁啊你又幾靚仔咁樣，咁啊手腳健全咁樣，咁就我會帶你去，即係好你以後就個生活就好好㗎啦咁樣。咁但喺咁樣的情況之下，其實對於 Joshua 嚟講咧，就係、是、喂呢、這個 Dora 又呃咗佢，因為佢已經發現咗就係、是、喂原來嗰啲信根本都冇寄出去嘅，即係上到佢屋企住嘅時候又發現喂我之前我阿媽叫你寫嗰啲信，我嗰啲相嗰啲全部擺咗都冇寄到出去嘅。雖然佢就應承啊細神劈完話我會寄啦咁啦 ，Dora 就細神劈完話寄啦，但係佢都知道自己即係知道 Dora 唔會寄，又咁樣出賣咗佢，就帶咗佢去某一度就話去會安排佢歐洲啊點啊，又睇住佢喺佢面前就收咗錢嘅。咁所以呢個對Joshua佢嗰個打擊都好大㗎，但係呢呢個 Dora 攞住啲錢呢就走去呢就買咗個電視機啦，返嚟就同 Irene 講啊，我買咗個電視機呀咁樣。跟住呢 Irene 就問佢點解你會有咁多錢嘅，同埋Joshua去咗邊個，哦冇啊，我送咗佢嗰啲即係好似保良局咁啦，領養佢咁啦，而家應該就有主好人家收養咗佢得㗎啦，我哋見佢唔到啦，好遠㗎，你唔會見到佢㗎咁。呢個 Irene 越諗越唔對路啦，喂你唔係賣咗佢係嘛咁啊？哦咁咩啫？我冇賣到佢，梗係冇啦，死口唔認啦。但係呢個 Irene 亦都知道啦，喂一定係啦咁啊！你有冇搞錯啊？你點可以賣咗佢噶？咁呢個 Dora 就話唔係啊，而家人哋揾到一主好人家收養佢啊！你有冇搞錯？你有冇睇報紙㗎？即係明知啊啦，嗰啲係全部係攞咗去咧，就係賣咗啲器官㗎。嗰啲小朋友全部都，你有冇搞錯？你有冇人性㗎？咁呢個 Dora 就瞓唔著啦。第二日咧，佢就攞咗啲細路仔上咧，就走去敲門，神咁早去走去敲門，就揾翻嗰個著得好光鮮個女人都未瞓醒咁啦，走出嚟咧就係話：喂，我仲有好多小朋友，你要唔要啊？咁啊咁啊，咁我哋都唔係好明係咩事啦。點知原來咧，佢就嗱臨 趁人哋攞住嗰啲相走入去，喺度同個同事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咧，佢就嗱臨捉住阿 Joshua 咧，就帶佢走啊。 嗯， 喂，咁但係人哋嗰啲黑幫嚟㗎嘛，咁即刻就追住佢啦，咁佢所有人都門走落街，佢亦都翻唔到屋企啦，俾人掹爛咗件衫啦，到最後咧就打電話俾阿 Irene， 就同阿 Irene 講，喂，有冇人嚟揾我？你千祈唔好開門俾佢啊！咁但係已經坐咗喺屋入邊啦，卒之佢喺咁樣情急之下咧，就唯有咧。就嗱嗱臨同呢個 Joshua 咧就著草啦，就走佬啦。咁呢個 Joshua 好緊要，亦都係佢話好想揾翻佢爸爸嘛，因為佢爸爸 就點都著草啦，都要一齊。 咁就去啦。而呢、這、一個呢、這個 Dora 亦都唔可以留喺里約熱內盧啦，所以佢就叫 Irene 喂，你匯啲錢俾我過朗銀行，然之後走啦。咁佢身上剩翻好少錢嘅啫。咁但係由於呢個 Joshua 啱啱俾佢出賣完啦，其實一路都即係同佢好好嬲佢啦。而呢、這個阿 Dora 到最後就話：喂，我買車飛俾你去揾你爸爸啦，咁樣。喂，真係唔使我同你一齊去啊！我同你一齊去啦，但係呢個 Joshua 就好口硬、好硬頸，亦都話唔使，我唔再同你埋一齊，你走開啊咁樣。但係呢個 Dora 亦都係即係唔忍心啦，亦都係擔心佢啦，所以就同佢一齊上車。咁就係如是者咧，就咁樣就喺呢個車上面就展開一個咁嘅 road trip 啦。咁啊喺個 road trip 度咧，其實就過咗幾個站之後咧，一路佢哋兩個就開始有啲嘅溝通啊。雖然都係唔啱馬噶啦，都係一路係咁，但係到最後咧，呢個 Dora 咧就去到一個位咧，就係覺得喂，反正都唔啱馬，佢又好似即係都即係上到路啦。咁啊偷偷地咧就將啲錢咧就擺咗喺 Joshua 個背包度，然之後就同個巴士司機講：喂，唔該你送佢去嗰度，一定要送到佢嗰度啊！我俾少錢你啦，咁啊，咁又俾咗錢個巴士司機。咁佢就落我車就諗住，唉，我自己再算啦。啊，點知呢個 Joshua 去到呢個位咧，佢就竟然係發現咗呢個 Dora 咧咁樣抌低佢咧，佢落車走翻落嚟就咁坐喺個餐廳度咁樣，咁就俾呢個 Dora 發現咗啦。喂呀，你做咩走落嚟啊？咁樣啦。 然後個巴士就走咗啦。 仲要帶嗰個包， 仲要個背包，即係啲錢又喺個巴士上面。 咁啊 Dora 激死啦，真係。 咁啊真係激死啦，但係冇曬辦法啦。咁啊唯有繼續帶住呢一個咁樣嘅Joshua 啦，就繼續去生活啦。 但係又冇錢咯。 佢哋又開始又冇乜錢啦。咁啊點算咧？咁啊上路咧就遇到有一個好好嘅貨車司機啦。咁啊貨車司機就即係叫做順風車啦， 請 佢哋又請佢哋食嘢啦。但係點知咧呢個 Dora 同呢個貨車司機咧又有少少真係攤著咗。到最後咧呢個 Dora 咧亦都係叫阿 Joshua 喂你去嗰邊玩，你唔好黐埋嚟咁樣。然之後就同呢一個貨車司機講啦，佢就話：喂我真係中意你啊，我哋不如喺埋一齊啦。但係嚟到呢位咧個貨車司機咧就竟然係咩咧？就係走啦， 著草啦又， 真係著草走啦。佢就自己揸個貨車司機走啦，因為呢個貨車司機佢話係一個浪子咧，我同條路啊係結咗婚㗎啦。 我個屋企就係嗰架貨車啦，咁樣。 咁所以咧就到最後呢一個啊 Dora 某程度上亦都係真係可以話俾人拋棄咗啦，就食咗個檸檬，然之後就俾人拋棄咗。到最後佢就要同呢個 Joshua 就一齊去揾翻佢爸爸啦。去到卒之千里迢迢去到一個地方咧，就揾到有間屋，去到亦都見到咧有個又係叫。因為佢個名係咁啱叫耶穌啊嘛，即係耶穌啦，呢個名真係好緊要啦。咁去到真係咧就有見到有一個媽媽，就有兩個細路仔，就係加埋呢一個咁樣嘅耶穌個媽媽，即係一家有兩個女人，就係兩個細路喺度，就話啊爸爸出咗街喎，你喺度揾佢啊？你咩事啊？你做乜揾佢啊？喂，人哋一家幾口喺度，個男人出咗，然之後有個男人帶住個細路嚟揾我咁。咁呢一個咁樣嘅妻子啦，見到咁嘅情況，佢亦都係喂咩事啊？呢個人咁樣，然之後嚟到拖住個細路咧，揾到呢一個咁樣嘅爸爸，做完嘢翻嚟啦，就話我有啲嘢要單獨同你講，就洗開曬佢哋啦。咁啊，佢話我嚟揾你啊，呢個會係你個仔啊。佢話喂，你嚇死我咩？嗰個爸爸走嚟，你嚇死我咩？唔係，你係揾呢間屋之前個屋主，你唔係。揾我哇！你嚇得我 個名嘅發音就差唔多嘅啫， 係啦，個名嘅發音差唔多咁樣。卒之佢就話佢搬咗去第二度，你去揾佢啦咁樣。咁卒之佢哋又去嗰度揾佢啦，但係佢哋又冇錢啦。咁啊，好好彩就係呢一個咁樣嘅 Joshua 咧，佢就真係靈機一觸就啊，你咪幫人哋寫信嘅。咁你喺呢度幫人寫信啦，佢就幫佢做宣傳啦，大聲嘅同嗌啦。咁佢哋到最後賺到啲錢，然之後兩個咧就即係叫做食咗餐好嘅就開始佢哋兩個關係啊好啲啦。但係即係天下都無不散嘅筵席啦，然之後佢哋真係有一日都會揾到佢老豆噶嘛，到最後真係知道佢搬咗去邊，去到嗰度揾啦，卒之又係因為佢嗰句係一個醉酒佬嚟啦，話佢又冇曬錢啊，賣咗間屋俾我啦，佢都唔知去咗邊咯，又係揾唔到。好彩嘅咧就係原來有一個裝修工人咧，到最後輾轉聽到就話，咦，好似你周圍揾緊我爸爸喎咁樣。 嚇，原來係有一個大個啲嘅哥哥已經係一個裝修工人咁樣，就知道咁樣之後咧，就帶咗佢哋話：，你係我爸爸嘅朋友，你嚟我度啦。咁你係嚟做咩嘅？話我冇啊，我哋兩個係佢朋友，路經此地嚟探下嘅啫，冇嘢冇嘢。因為已經唔敢講話係 係 原來 係 嚟尋親嘅大佬。第一唔知真定假咧，第二唔知人哋係點啊，仲要係佢個仔嚟嘅。而呢個小朋友阿 Joshua 咧就話自己係第二個名咁樣，就亦都唔冇講到自己嘅真名啦。但去到呢個屋企嗰度咧。呢兩兄弟即係呢個佢個爸爸，呢、這個 Joshua 個爸爸原來有兩個已經年紀大少少嘅哥哥啦，即係十零廿歲咁樣啦、 嗯， 就見到呢個咁嘅小朋友啦，幾個咧就幾投契，大家喺度玩，但係亦都輾轉講咧，就是、原來佢爸爸咧就消失咗好一段日子啦，就唔知走咗去邊。咁唯一咧就係過咗一排之後咧，佢就寄咗封信翻嚟，係寄俾邊個咧？係寄俾 Anna。咁 Anna 係邊個咧？就係呢一個小朋友嗰、那個已經過咗身嘅媽媽。咁亦都去到佢間屋度咧，就有一幅畫像啊，即係畫嘅，就係、是、呢、這個Joshua 就見到自己個媽媽就同佢嗰個爸爸啦，因為佢一路都冇見嗰個爸爸，淨係知道話佢係一個木匠嚟㗎，佢好叻㗎咁樣。咁但係而家唔知去咗邊啦。咁而係口中就得知呢個應該係一個醉酒鬼嚟嘅，成日都唔知走咗去邊。咁但係而家有機會揾到佢爸爸，但係亦都佢爸爸又失咗蹤喎。咁就同佢兩兄弟就即係咁樣喺度就開開心心啦，原本係咁。但係就因為有封信就係、是、寄俾阿 Anna 嘅。咁寄俾阿 Anna 嘅呢封信咧，就佢哋兩兄弟咧就話：喂，我哋又唔識睇喎，咁啊，你識唔識字啊？咁樣，咁呢個 Joshua 一聽到就話：佢識字嘅，你快啲俾佢睇，快啲俾佢睇啦！咁樣，咁其實喺嚟到呢一度咧，我唔知道嗰兩兄弟係咪已經發現，咦？呢個小朋友點解會咁樣嘅？係咪有啲咩特別嘢咧？但係我哋亦都無從稽考啦。咁但係去到呢個位咧，嗰封信就俾阿 Dora 就攞出嚟讀啦。咁讀嘅時候咧，就呢封信竟然話咩咧？我千里迢迢走咗去你嘅熱內爐揾你啊，我都揾你唔到啊，我一路都好想揾翻你啊，即係原來佢哋係咁樣失散咗，即係喺兩個地方，大家就你又揾我，我揾你，兩個人已經冇機會再見到大家。但係呢個爸爸就話：而家你見到呢封信嘅時候，可能我唔知道封信翻嚟快啲，一定我翻嚟快啲啦。我希望你會嚟揾我，我又可以見到你啦。我唔知會我揾到你先定你揾到我先啦。即係我希望有一日咧，我同埋你同埋我兩個仔，仲有。Joshua 就可以一家五口開開心心咁樣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啦，攞住呢封信。但係呢有一個吊鬼嘅位喎，呢個位呢就係佢讀封信嘅時候，佢就話我同你同埋兩個仔同埋 Joshua， 但係究竟封信入面有冇寫到係咪 Joshua 呢？但係呢 Joshua 就猛咁問 Dora 係咪真，佢係咪真係有提到我的名字，因為夜晚嘅時候佢就捉住 Dora 就再問佢係咪真的。咁 Dora 就話係真嘅，係真的。但我哋都唔知道 Dora 係講真話定講大話嘅。而嗰一晚咧，呢、這個兩兄弟咧，同埋 Joshua 咧，就三個人就瞓埋同一張床，好開心咁樣三兄弟啦，係咪？而 Dora 咧就漏夜，趁天蒙光，因為第二朝早就有車就翻去利爾內路啊嘛，佢就漏夜走咗。而半夜啊 ，Joshua 扎醒咧，走出嚟就發現唔見咗 Dora 咧，就肯定係 Dora 就已經係上路走咗。而到最後兩個人手上得翻嘅咧，就係佢哋賺咗少少錢咧，喺街度見到人影相啊嘛，就有個少少嘅 device 俾咗佢哋，其實就係一張相嚟嘅，就係好似幻燈片咁啊。咁你就可以喺嗰個幻燈片入面咧，就見到佢哋有一張咁嘅合照，而呢個就係佢哋記得大家嘅最後一樣嘢。而 Dora 喺車上面咧，就寫咗封信俾阿 Joshua， 就講話：喂，我哋有可能大家都唔會再見啦，但係你令到我重新睇過我自己嘅生活，因為我同我爸爸嘅關係都唔好啊。佢中間都有講嘅，佢同佢爸爸嘅關係，而到最後就係你令到我重新睇過一樣咁嘅嘢啦，我哋又變成咗好朋友啦。即係我諗我哋都唔會再見大家啦。如果你掛住我嘅時候，你就望下幅相啦，我哋就會即係記起我哋曾經有咁嘅朋友。到最後佢哋兩個就咁樣可以話係分道揚镳，就是、希望 Joshua 就可以同佢兩個兄弟快快樂樂咁樣生活落去。如果佢爸爸亦都翻翻嚟出现嘅话，咁你就可以好好咁生活落去啦。但系佢哋两个嘅下场系点咧？其实我哋就真系唔知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中央车站嘅一套巴西嘅电影啊。头先我哋喺节目开始嘅时候都有提过，佢喺 建立兩個主人翁咧，佢哋嘅關係入面咧，描寫得好細膩嘅。咁而阿 Dora 咧，佢本身係一個唔太即係友善嘅人啦。去到之後咧，佢又開始照顧阿 Joshua， 咁跟住咧就慢慢去送佢去揾佢爸爸。咁成個過程入面咧，就好見到佢哋兩個關係建立。咁而呢一套嘅電影咧，好多人都覺得喂好好睇喎，佢描寫兩個人嘅關係描寫得好好。咁而好啦，咁嚟到我哋节目入面，我哋去睇翻今次呢个故事嘅剧本啦。咁大家觉得呢个戏好嘅地方系喺边度呢？ 我谂佢第一样嘢真系好嘅系，特别系个女主角阿 Dora 咧，佢系一个好立体、好有趣嘅 character 嚟嘅本身。佢亦都有足够嘅 substance， 足够嘅 background 去即系令到佢成为佢后面之后嘅动力啊！即系譬如话佢同佢爸爸嘅关系唔好啊，佢妈妈喺佢自己好细个嘅时候，佢妈妈已经过身啦，佢冇人照顾佢啊，咁样咁啊遇到一个咁嘅小朋友，但系佢自己咧又其实系一个衰人嚟，即系我哋已经讲咗佢嘅行径啦，佢咁样赚钱，即系帮人写信，但系其实都唔记嘅。虽然到后来咧，即系佢哋好老到，然之后 Joshua 谂到个方法就系、是、你帮人写信咪得咯，咁样跟住写咗个咧，佢真系心血来潮就系突然间攞晒嗰啲信去寄啊嘛，可以话是唯一一次，但是呢就是这个这样的人物呢，得意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很立体，就是你会信一个这样的人，他虽然是一个衰人，就是他做的事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而他做了唯一一个可以说是伤天害理的，其实他不知道的嘛，就是他捉了 Joshua 去卖了给人嘛，他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当他一知道他又去救回他，就是这个人物他整个本身已经是 很立体很有趣的人物，而之后怎样他一步一步去执行这件事出来，我觉得已经是一样好好睇嘅嘢嚟嘅。因为我諗我哋每一个人即係你真係面对自己嘅时候，你都发觉哎呀自己都係有一啲不足，有啲唔好嘅地方咁。但係当我哋睇戏嘅时候，见到一个咁样嘅所谓嘅衰人嘅人物呢，佢一步一步一步咁样去做一啲事出嚟嘅时候呢，其实係本身个过程已经好睇。我諗呢个係第一样嘢我自己好鍾意个戏嘅地方囉。 我諗呢呢个人物呢，其实我哋睇一个戏啦，即係就好似我哋自己都去慢慢去点样去认识呢一个人物啦。即係我哋第一下睇就会见到佢写信啦，然之后冇寄到啲信啦，即係攞返笑啦。即係我哋会有一个第一个印象就係、是、你呢个人咁样喎。咁但係我哋其实慢慢通过佢去同呢个细路仔相处，同佢讲佢自己嘅嘢嘅时候呢，你会明白到呢点解佢会咁样做，点解佢会系一个咁样嘅写信嘅人呢，会变成一个咁样嘅好唔负责任咁样。其实因为佢就係讲佢细个嘅时候，就係、是、佢爸爸呢係即係离弃咗佢屋企㗎嘛，即係佢同佢妈妈讲话我出面有第二个我要搭唔知巴士定搭咩咁样。 搭的士。 係呀 要搭。而家唔搭巴士，搭得太耐啦。 係呀。咁所以即係佢係咁样就离开咗屋企，有咗一个新欢之后。咁然之后佢都喺曾经喺佢话佢喺街上面呢撞过佢爸爸大个咗之后呢，而佢爸爸系唔认得佢。 係 直沉，甚至系即係佢话佢因为佢系认得佢爸爸嘅时候，佢个爸爸以为佢系佢即系出面玩嗰啲女人，系咁样，而令到佢其实系好hurt嘅。咁而呢啲嘢令到咧，即系你会感觉到呢个女人去到而家呢个年纪咧，其实佢系对亲情啦、对爱情啦，其实佢系冇信心嘅，即系佢系唔相信呢啲嘢，应该简单啲咁讲。所以咧，当你见嗰啲人去搵佢写信咧，一系就系讲爱情啦，一系讲亲情啦，其实佢根本唔相信呢啲嘢，所以佢可以将呢啲嘢放得咁轻，佢觉得根本唔重要啊呢啲信，你咁样讲其实都唔代表你真系系呢，而呢一样嘢就令到佢系变成咗一个佢会攞呢啲嚟讲笑咯，即系净系攞啲信嚟讲笑嘅，同佢个 friend 咁样，然之后就可以收埋晒，即系唔会寄咁样。呢、這个就系令到佢成为咗，即系我哋见到咧，开始慢慢见到佢点样去到呢个位。我哋一开始个戏嘅时候，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咁、然之后我哋而家要睇嘅咧，就喺个戏里面，慢慢佢系点样通过同呢个细路仔嘅呢一个嘅缘分啦，开始嘅时候好有趣嘅就系佢其实第一次佢走去叫个细路仔跟佢翻屋企啦。咁我哋都會有少少覺得，咦，佢可能想做一個好人喎。咁雖然咧，我都會諗，咦，但係你咁樣好似係咪太快？因為一個女人如果佢去到一個差唔多，我諗佢五十歲到啦，嘅、佢其實已經建立咗佢自己嗰個人生觀啦，佢對個即係價值啊各樣嘢噶啦嘛。你突然之間點解會有一個咁冷漠嘅人咁而去開始關心個細路仔咧？你會覺得係咪快咗少少咧？係咪快咗少少？但係你會相信咧，如果係一啲一般嘅編劇，其實係可以咁樣落噶咯。嗰度就已經開始佢哋相處咁樣咯，咁但係呢個戲佢好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唔係 佢其實嗰刻真係純粹係想賣咗佢。佢同我即係黑社會嗰個傾完，咦，原來發覺好價錢嘅喎。佢純粹真係想賣咗佢嘅。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就係個 friend 啦。當然佢就有嗰段戲就係個 friend 話俾佢聽，喂，唔係喎，係會死喎，即係佢賣啲器官嘅喎，係咁樣嘅。咁佢你見到佢嗰晚佢真係自己喺度掙扎啦，因為佢自己亦都後面其實提供都有個 background 就係佢自己都係喺咁上下年紀嘅時候咧，佢阿媽就死咗噶嘛，咁佢個老豆又走咗噶嘛，即係佢要自己一個人噶嘛，咁即係當呢個好其實有啲相似同呢個男仔嘅時候，而又而家好似有一個咁大危機，就令到佢係。會行出咗一步，其實佢之前一定唔會做嘅事。咁呢個動力咧，我哋覺得都係其實都夠嘅，即係可以令到佢做咗呢件咁樣嘅事啦。當日去，咁而當佢行上一步，其實後邊啲嘢咧就已經係真係佢都係逼住嚟㗎啦，因為已經佢又冇得翻屋企，咁啊不如買咗車去同佢送佢啦。即係咁，其實開始就係上大家一齊上路啊。然之後我哋再睇到就係嗰刻點解佢會我都會有少少奇怪就係點解佢既然上路啦，點解佢中間又會走咗，即係自己落車咧？咁、但係你如果再睇翻前少少，其實佢係一個片段咧，就係話因為佢係飲酒噶嘛，佢係攞住個酒樽喺度飲，而佢當佢瞓著咗嘅時候咧，個僆仔咧又攞咗個去飲啊！即係初時佢唔知係乜嘅，點知越飲越多就醉咗，然之後喺個車度咧就喺度鬧事咁樣，係有一幕。是咁樣 發酒癲， 然之後咧，就係嗰幕之後咧，你見 Dora 咧就係、是、趁佢醉咗瞓咗之後咧，佢就係決定攞咗啲錢擺咗俾佢，即係佢之前係唔會俾錢佢噶嘛，佢而家今次係俾咗錢，然之後佢就自己離開咗。咁、如果你再睇翻後嚟有幾個轉折咧，你會明白呢個位咧，其實就係、是、佢心裡同我細路仔講，佢話因為我覺得。其實可能真係你講得啱啊！我同你一齊其實係唔係咁好啊、因為佢其實開始知道自己有一啲嘢咧，其實係唔係真係咁。 佢都唔 係 一個好人嚟。 佢唔係一個好人啊！ 偷嘢嗰場 咧，尤其是佢當佢見到個細路仔係開始模仿佢嘅時候咧，咁佢就開始會覺得呢樣嘢更加覺得啊！即係你自己做衰嘢好多時候你唔會覺噶嘛，但係知父母好多時候就係啦。即係以後阿初嚟大都會，即係啲仔 女， 啲仔去做啲喺你身上學翻嚟嘅，而你其實真係覺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嗰樣嘢你就會開始發覺，咦呢樣嘢真係唔係好掂喎，即係可能自己有啲改變啊。咁佢呢個係第一下嚟嘅，即係佢開始覺得其實我對佢可能唔係一個好影響啊，我不如自己落車走啦咁樣。咁係第一下，然之後我哋見到偷嘢嗰度啦。佢話：喂，僆仔，你唔可以偷嘢嘅喎。然之後佢將佢啲嘢擺曬喺自己個袋度，佢自己係 再過隔離鋪頭再偷多次。 但係佢就好清楚話俾個僆仔聽，你係唔可以偷嘢嘅。即係我哋會見到呢一啲嘢開始佢自己嘅有一啲嘅反省啊。即係個細路仔同佢之間嘅互動，令到佢係有一啲嘅反省。而所以到後嚟，佢個細路仔寫曬啲信啦，去幫人哋寫啲信。那個細路仔係話。其實我哋係抌，即係佢個細路仔攞啲水係抌落垃圾桶噶嘛，然之後仲要佢話喂你唔好咁樣啊，個 Dora 話，咁個細路仔仲話，哦係咪因為要撕咗佢先啊？ 撕爛曬佢先，毀屍滅跡先， 毀屍滅跡。跟住佢即係嗰下佢話唔係你俾我啦，然之後我諗佢係喺呢幾個位置開始咧，即係就你見到佢開始覺得自己以前。做的事其實是不對的，尤其是當你看到他對個細路仔這樣做的時候，你更加看到你不想個細路仔是這樣做，從而你覺得自己不應該是這樣做，而所以他第二天他選擇見到個郵局，他真的拿些信去寄，即是你會看到這些一步一步慢慢呢就會看到他是在個同個細路嗰個互動之間去慢慢去檢視到自己嗰樣嘢，甚至去到最後咧，佢一直都同個細路話：你唔好去揾你老豆啦。其實你老豆肯定揾到都失望，因為佢係啲醉酒鬼咧。佢一直都係呢一個態度嘅，由即係第一日佢阿媽去寫信，佢已經係落咗呢個判斷嘅，因為佢老豆自己係一個咁樣嘅人，佢就覺得係咁。所以到最後咧，有陣時候你會諗呢個戲個 ending 其實可以都係咁嘅喎，可以去揾唔到個老豆，個老豆咧衰人，其實可以嘅。 因為多羅都有同佢講過，不如你同我一齊生活算啦咁樣。 但係咧，你再睇翻，因為呢個戲，我覺得佢其實真係，如果你講就係佢其實真係講呢個女仔嘅轉變嘅一路，所以你要咁樣睇嘅時候，佢尾咧，佢而家呢個 ending 咧，其實你要發現，即係呢個老豆咧去揾嘅，其實是一個。係起碼唔係背負，係佢真係去鍾意，佢係真係鍾意呢個即係細路仔個媽咪嘅喎，佢真係去揾佢，佢唔係一個衰人，即係唔係一個咁樣嘅人。咁而呢樣嘢咧，對多華嘅影響亦都係，即係佢一直話俾個細路仔聽，你唔好相信你嘅老豆，但係到結果其實唔係呢個老豆係真係真正嘅有情有義嘅人嚟嘅，亦都令到佢咧係。 你見佢最後嗰幕咧，佢係寫信俾個細路仔啦，去道別。佢係講翻佢自己細路仔同佢爸爸嘅一個好温馨嘅片段。佢話：我細個嘅時候同我爸爸一齊坐車，佢係任我咧係吹口哨，不停咁樣。即係佢開始咧諗翻佢同佢爸爸自己嘅嗰種開心嘅片段，亦都係你見到佢係有少少因為咁而開始甚至原諒咗佢自己嘅爸爸。即係佢係通過成個過程咧，係去解決咗佢自己嘅一啲嘅心結，即係令到佢。亦都對呢個所謂嘅感情啦、親情啊、友情啊、愛情，甚至即有翻一啲嘅信任啊，令到佢同呢個細路仔之間咧有咗嗰種我哋最後見到嘅嗰份嘅感情。咁你就見到呢個人物嗰個 transition 咧，就係好充分，亦都好細膩咁樣見到佢呢個咁樣嘅轉變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我頭先講話佢本身個角色嗰個 set up 咧，佢 set up 咗有個充足嘅 background 到佢一開始，即係我哋見到呢個咁樣嘅所謂嘅壞人啦。但係我哋又亦都能夠理解，因為即係不論係經濟情況啊、周遭嘅治安啊，即係有呢咁嘅人其實好合理。只不過佢點樣一步一步一步咁樣咧，就跌咗入去而家個戲嗰條戲軌度啦。即係呢個我諗其中一個最佳嘅示範咧，就係睇下呢個人物咧點樣由一開始佢。是喂，呢啲嘢你唔好搞我，我直头唔想掂嗰个小朋友。到佢掂嗰个小朋友，其实系攞佢去卖啦，而佢系被逼，即系某程度上系被逼，因为佢个良心终于被即系喺嗰度牵引咗出嚟，而佢一定要处理呢件事。即系呢个系好多时我哋讲咧喺剧本上咧，你点样令到佢系有一个必然发生嘅必须性啊？佢一定要向前行噶啦，爭住佢行到點樣？嗱，好似 Lucretia 頭先都提過嘅，有個位就係話佢帶佢翻屋企住嗰個位咧，喂，其實係可以冇必要性噶。但係而家因為我哋知道佢背後原來我哋後來知道佢個動機其實想賣咗佢咧，依嗰個完全係合情合理嘅，就變成咗就係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啦，又翻咗去呢個即係永恆不變嘅，即係好劇本嘅必然會出現嘅情況啦。咁呢個你見到編劇喺點樣去設立呢一個角色，同埋點樣令到呢個角色一步一步一步咁樣跌入去佢個可以話係佢嘅命運啦，佢必須要面對一個咁嘅狀況，係做得好好嘅呢樣嘢。你睇佢點樣由一開始佢只不過係寫完封信，佢慢慢喂都唔諗住寄，點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喂嗰、那個僆仔個媽媽死咗，喂佢亦都係喂唔關我事啦，冇乜好搞啦，喂跟住開始見到人可能對佢不利也好，佢都係俾少三文治，佢做嘅嘢其實係全部都係啲好合情合理嘅嘢嚟嘅，但係到最後點樣令到佢跌入去而家？竟然行出一條咁嘅路出嚟，因為佢到最後自己同阿 Joshua 兩個人喺 road trip 嘅時候，其實佢逃亡緊噶，佢無啦啦係跌咗入去一個逃亡入邊，佢需要做一樣嘢，因為佢會俾黑幫追佢啊嘛，咁佢都係被逼嘅，但係呢一個被逼咧，亦都成為咗成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動力。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去睇咧，即係編劇點樣去 set up 呢啲我哋話所謂嘅 action 啊，佢一個個 action point 點樣踢呢個角色一定要行嗰條路，這個做得好好嘅，這個是另外一樣嘢我想提嘅，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好正咧，呢個戲就係咩咧？佢個戲咧一路嗰啲人物，特別係阿 Dora， 佢執行嗰啲嘢咧，其實永遠都係第一個 point 咧，我哋唔係好知係咩嚟嘅，但係慢慢我就咁樣，即係譬如佢帶佢翻屋企住咁樣啦，原來佢賣咗佢喎。跟住咧，佢走到去咧，哇！佢諗下，第二朝早佢攞啲上去，哇！唔係啊嘛，你真係有其他小朋友賣俾佢，點知佢救咗佢喎？佢俾啲錢落去佢嗰個 backpack 度，然之後留佢喺架車度，佢竟然做一樣咁嘅嘢喎！佢你見到佢每一個咧，我哋係通過佢執行嘅嘢、行為、行動嘅，而唔係真係純粹靠佢講嘅，即係又好似後面偷嘢嗰個咧，又係啊！我哋有冇搞錯？你偷人啲啊！快啲收埋曬喺我袋度啦！跟住佢走入去，我哋以為佢去還啦， 係咯？ 點知佢係偷？ 更加多嘢走出嚟。你啊，你要记住啊，你净系做我讲嘅嘢，千祈唔好做我做嘅嘢。然之后同佢两个人拆啲嘢嚟食咁样。你偷嘢都一定要偷只香肠啊嘛，你有搞错啊你？即系佢嗰啲行为咧，你觉得呢个人物咧系好得意、好有趣啊？而通过佢嘅行为，我哋慢慢明白呢个人咧。我觉得呢啲地方都系见到个编剧嘅功夫，系做得好细致，令到我哋明白嗰个人物咯。 系佢其实咧个编剧咧就系佢有嗰种即系佢冇跌咗入去咧，就系话我觉得呢个人物我睇到要咁样行，然之后佢就好一厢情愿自己去行，而唔理，即系佢有少少能够抽，佢好能够抽离喺个观众嘅角度，观众睇、外人睇，系咪都会理解佢呢个位嘅决定咧？咁其实就算你唔睇呢个主要嘅角色啦，你睇嗰个司机啊，即系个货车司机头先 走咗佬嗰个， 咁其实除咗佢话佢系同个佢个货车系结咗婚噶啦，即系之外咧，其实咧佢拒绝呢个女人之前咧，佢系有一段戏咧，系同个细路仔一齐去洗手间嘅。 系 嗱，嗰段戏其实真系好少嘢，但系就喺嗰度咧，个细路仔会讲几句俾佢听，就系话。喺李若瑩樓啲女人咧，好 open 噶，即係個個都係，即係就已經有 喺婚前行為。 嗱，你會諗呢樣嘢做咩嘢啫？係咪先？但係你後嚟你再諗，其實佢擺喺度就係因為你會令到佢心裏再話自己係啲唔知咩教徒嚟㗎嘛，係啲好虔誠，唔可以飲酒。咁所以你就明啦，跟住。当佢阿 Dora 咁主动嘅时候咧，而佢头先又听住佢几呢句说话，话啲你又以为老女人系好开放， 好放 咁佢咧就即系你就会觉得啊呢、這个就即系你所有夹埋你就足够佢系真系要走，即系佢要拒绝，即系佢你谂下个编剧呢个只不过系呢个嘥嘅角色嚟啫嘛，但系佢做一个咁嘅决定嘅时候，其实佢都摆咗好多嘢系等你系。完全有充分嘅理由俾佢係去做呢個決定。 但個小朋友有冇充分理由去講呢句説話咧？ 即係 佢突然之間喺個廁所度咁樣講嘅。 嗱，呢個細路仔佢唔係第一次講嘅，但係你要記住喎，佢係之前同埋之後，其實佢都有呢個細路仔都係有呢個， 都吹噓 自己啊！我已經同個女人啦，即 係 佢 係 嗰種，佢係即係呢個男仔，佢又 set up 到係有呢種嘅中意吹大自己，我啊有見過曬呢啲啊咁樣。咁所以你又唔可以話佢又完全係喺嗰個位突然之間點解無厘頭㗎咁？即係佢又能夠做到係 consistent 咗喺幾個位，佢都有呢樣嘢咁。我谂成个编剧佢出色嘅地方就系呢啲， 即系 可能系佢好细致咯。咁而佢又唔系话真系好砰砰声就俾你话我话俾你听呢个人，佢渗喺啲唔同嘅位嗰度，就系做到呢啲嘢，而系好唔觉意嘅。其实你可能第一次睇，甚至你可能会 miss 咗呢啲嘅，但系你再睇多一次或者两次，你就会慢慢 pick up 到，咦系可能第一次睇我觉得呢度有啲特啊，但系原来你前边佢又摆咗啲遗嘢喺度噶咯，已经即系佢就系呢啲咁嘅细腻嘅位。令到你好內行， 好多呢啲位咧，其實演員同埋導演嘅功夫都好緊要嘅，即係點樣將佢演繹到嗰啲層次出嚟，或者係佢細緻嘅背後，即係不論係個原因啊，或者點樣啊，到最後嗰個角色要，我會話係要 consistent 噶嘛，即係佢要統一噶嘛，你要見到佢成條路，而你明白曬咯，即係到最後演員同埋導演點樣去將嗰個劇本咁樣發揮出嚟，都係好緊要嘅，但係。即係先天上咧，個編劇咧一定喺嗰啲位已經做咗啲嘢。即係譬如頭先 Lucretia 提嗰個位話，個小朋友佢點解要喺個廁所度提呢咁嘅嘢啊？而個編劇點解喺某一啲位度，佢擺咗啲好合理嘅位㗎？你一啲都唔覺得佢專登夾硬嚟㗎？咁呢個係其實編劇嘅功夫係好扎實咯。即係與其話佢因為頭先 Lucretia 講嗰樣嘢就係話佢冇好順理成章咁樣就好矯情咁樣去寫嗰個角色，而係由一個好抽離嘅，由一個觀眾嘅角度點樣去睇到呢個角色。其實我覺得到最後呢個都係一個好強勁嘅編劇技巧嚟嘅，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咁跌咗入去嘅話，你就咁寫，你以為自己明，以為人哋明，但係其實觀眾唔會明嘅。而但係到最後佢勁嘅地方就係佢所有嘢合理之餘，合情合理之餘咧，我哋慢慢係明白真係呢啲角色個底韻係啲乜嘢。呢一個係。其實你見到個功力係更加深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好容易就會咧啲做手好粗疏啊，或者好明顯啊。而家咧其實係不著痕跡噶，你真係要好小心、好細心咁樣去感受呢個戲咧，感受佢入邊嗰啲 acting 啊。因為我哋到最後感受嘅其實係個 acting 去點樣去演繹個劇本啦。呢幾樣嘢配合咧，先至可以能夠令到呢個戲咁好咯。即係不論係話 Dora 嘅演出啦，或者係 Joshua， 即係個小朋友啦，其實喺個演繹上我都覺得係。 相當好嘅，包括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相對地唔係咁多，唔係話佢武器啊，係但係因為佢就係好倔強啊，或者係跟住嗰邊 唔係咁大， 唔係咁大嘅。但係咧喺佢呢一個角色嗰個定位，喺個演員一個咁細嘅小朋友去處理呢個角色，而導演處理呢個角色嘅時候，去 trigger 到阿 Dora 嗰個角色，即係咁樣去 fulfill 到，即係去符合到呢個劇本本身嗰個要求，或者呢個劇本應有嗰個質量咧，先至可以呈現到出嚟。 因為呢個戲咧，唔知係咪係可能都有幫助，因為佢係真係。跟住個線性咁去拍， 係 佢即係唔係跳拍嗰啲，係咁順拍可能即係亦都幫到個即係細路仔同埋嗰兩個人，就係即係一路嗰個關係嗰個轉。 對於嗰個小朋友嚟講，即係你唔好話對於小朋友，而家我哋成日都聽到啦，電視台啲即係演員。都唔知拍咩㗎，攞住嗰本叫做天書，即係第一日你未開始拍就已經有本天書，就話曬俾你聽成條路大約係點去㗎啦。即係而家就一拍就拍第二十幾場㗎啦。你嗰場戲就係之前啊，唔知邊個殺咗你個情人㗎啦，你要做㗎啦咁樣。即係就嗰個當然都考演員嘅功力啦。但係對於一個而家我哋睇中央車站呢個咁細膩嘅戲嘅電影咧，其實就好睇佢真係處唔處理得到啲咁細緻嘅 兩個人 好微妙嘅互動 感 情。嗰啲就變咗佢咁樣線性拍咧，我諗第一樣嘢就係考慮係真係嗰個小朋友演員啦，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好 experienced 嘅演員，即係你一定要想辦法，以點樣令到佢入戲入得好啲，嗰條路去得好啲。但係我哋見到嗰個 Dora 嘅演繹就當然係、 就 是、你知道係一個一流嘅演員嚟㗎啦。 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中央車站嘅呢一個電影啦，咁大家都可以嘗試去揾嚟睇下，大家可能咧都會。好鍾意呢一套来自巴西嘅电影啦。好啦，今日嘅一劇之本呢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